听所及的草，是否就能找得到？ 是否找得到？ 爱美丽的轮廓，远处照射。当我们穿梭过了寂寞，只见霓虹灯闪烁， 牵着我。 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放肆的忘记

经典九六九音乐留声机，周周带你听经典。 我们都已经长大，好多梦正在飞，就像童年看到的红色的蜻蜓。我们都已经长大，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在春节期间，有调查发现，河南许昌和周口等多地的农村有卖假名牌饮料的现象。撕掉一层加多宝的包装，一瓶过期的花生露竟然出现了，还有其他的饮料也如此重新包装过，罐底也经过了打磨，重新的喷码掩盖了旧的日期。所以在这里也提醒大家，购买饮料的时候一定要留心。经典九六九，周周带你听资讯。四川成都的警方近日发布通报称，成都的男子蓝某因为编造了成都遭遇2000多年历史上最严重的雾霾不实信息，被行政拘留5日。最近央视报道磁器口景区旅游声控的时候，误将磁器口归属于成都，对此许多网友无奈表示，我以前可能去了假的磁器口。据悉，央视主持人目前已经在节目当中就此正式道歉。一年存款3万元，结果春节送礼全花光。最近有一位网友发布了一条帖子，说他一年存了3万元，结果春节的时候几乎花掉了全年存款的一半，如果说全部送礼的话，2万元都打不住。春节惨变春节，赶紧算一算今年的春节你花了多少钱呢？

寂寞，独自走向江南波，月光太温柔，草草不啰嗦，一心要那荆州，有阴谋阳谋，明说暗落的魔，风和磨练分散过，烽火连天不休，儿女情长每段是左右， 爱恨忐忑，是你陪我走过

为什么全世界的脸我都是一边，为所有的悲剧当特约演员，我想的断肠，我哭的夸张，像一套港唱片。为何不跌下的泪我先流一遍，市面上的纸巾都要我代言，站在我旁边你不算可怜，这也是种贡献。 经典九六九， 生活最最有料。 春节期间，很多人都选择用长假回家过年，或者是走亲访友出门旅游。可出门在外，这作息时间不规律，也造成了节后回来，很多人一时无法从节日的休息时间当中调整过来。夜里呢，变得精神抖擞，熬夜到早晨才能睡得着，对工作也是莫名其妙的产生了一种恐惧感。有的时候坐在办公桌前，总是晕晕乎乎的，不知道该干什么，也不知道这工作呀，从何做起。如果你出现了类似的状况，那你可能是得了所谓的节后综合征。生活最有料，我是周周。现在微博上这个词儿非常的火，不过想想也是，当你一旦从天堂一样的日子突然一落千丈的回归到了紧张有序的生活工作当中，难免会有一些巨大的身心落差。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尽快的走出长假后的低迷状态呢？今天的生活最有料为你出出招。想要尽快适应工作和生活的状态，其实有下面这几步。第一步呢，就是调整你的作息时间。如果你已经适应了长假当中的这个睡眠的生物钟，那么希望你能尽快的在刚刚工作的这几天里调整好你的生物钟。当然了，手机闹钟可千万别忘了定，即使躺在床上睡不着，也千万不要拿起手机再玩了，因为玩手机很容易让你神经兴奋，导致晚上睡觉很晚哦。这第二步呢，就是给自己一定的心理暗示。长假结束的第一天开始，千万不要太着急，也不要想着一下子就恢复到过去的鸡血状态。其实这种状态就像开车一样，不管是加速还是刹车都要慢慢来，可以适当的给自己一周的时间来恢复状态，其实这样的要求并不过分。回归状态第三步就是制定计划表。突然回归到工作室的时候，你会发现面临的千头万绪的事项，但是又不知道该如何做起，所以可以把你要做的事情统统写下来，然后按照优先级排排顺序，把必须要做的事情和可做可不做的事情区分开。比如说上班的前三天就不要给自己安排高强度的工作，尽量安排一些有计划性交流性的工作给自己，也让自己有一个缓冲的阶段，然后再循序渐进，让自己从节奏上忙起来。除了调整作息、给自己暗示以及制定计划表之外，这第四步呢，就是从外观上去解决这个问题了。其实在上班第一天可以收拾收拾你的桌子书架，一眼望去非常舒适的办公桌也能够缓解一天工作的焦虑情绪。 在饮食方面同样给你一些建议，可以多吃一些坚果，因为坚果呢是含有植物的精华部分，营养非常的丰富，同时蛋白质、油脂还有矿物质、维生素都非常的高，学习和工作期间嚼几颗坚果能够改善记忆能力。跨过春节，跨过立春，新的一年非常的令人期待，不管大家有没有做好迎接新一轮工作的准备，这长假结束的时间都已经到了，所以赶紧调整一下状态，收收心，用辛苦的付出来收获下一年的回报吧。感谢收听今天的生活最有料，我是周周。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雨不停下，风继续刮，淋湿在心底，从此不再蒸发。心放不下，爱在悬崖，泪水可是像瀑布一样冲刷。你爱着他，累了吗？再多伤疤也不计较代价。风再大，雨再大，你永远是我心中最美的花。就算我只是你心底涂鸦，风再大，雨再大，相信你不会对我了无牵挂。轻而易举的话，让我不能自拔。爱是惩罚，

中散聚，辗转是泪，反复似聚，在天地间多唏嘘。我愿能每日全为你添生趣，我愿能每夜陪着你安睡，一生一世也相对伴随，阔别后盼望来世又重聚。来去散聚是缘分宿命，此生何故挥不走放不开，逃避却似是罪。天宽地大所爱是谁，我两像水风中散聚，辗转是泪，反复似聚，再听你更多唏嘘。天宽地大所爱是谁，我两像雨水风中散聚，辗转是泪。 喜欢你，喜欢。